花生當飯食，我哋香港人最積極。我係肥佬黎，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着數。我準備着數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、 阿龙，大军阀。 哇，即係返返嚟最後一節嘅大軍閥啦。咁今日我哋請到嘅嘉賓啦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、啊、十念呢、這個散下組織嘅十念。咁啊即係大舊。 係、 啊、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係咁啊，即係據聞就你哋就會派好多人去，即係去選啦，即係嚟緊區議會。 咁多先。 唔係好多人話你哋咩喎，即係揾咁多人去選啲錢邊度嚟喎， 唔係其實就咁嘅，其實之前呢我哋講過有個叫 crowdfunding 嘅嘢嘅 crowdfunding 係 咁呢個 crowdfunding 嘅嘢呢，就之前其實12月11月已經有緊嘅啦。咁點解呢，就覺得喂，既然係雨傘咁，嗰時僵局，咁我同班中產 friend 啦，咁以前有啲舊同事，有啲又係有啲前你好乜人都有嘅，咁嗰班我又講起喂點搞啊呢壇嘢，咁大家覺得喂其實選舉都係一條路嘅，咁嗰時同阿 Sam 我哋都係守東房啊，咁大家都傾過，咦高登仔嗰邊吹得好行喎，咁但係年輕人選咩舉啊，冇錢， 高登仔嗰邊主要就係打呢個九東嗰邊啊。 九西都系嘅，其实佢哋九西、九东边度都有，甚至而家衍生咗好多 group 啊，沙田又有啊，北区又有啊，屯门又有啊，总之基本上散播晒全香港噶啦。其实 咁犀利吓， 今次你会睇到起码有40个散后嘅人出嚟选， 系嘛 ？At least， 咁但系当然唔系年纪啦。咁我哋嗰阵时点解 几大到几大先？ 嗱，今日见咗一个四张嘢， 四张 专业人士嚟嘅 高登佬。 唔系高登佬，老一个散下佬。 O K， 散下佬。即 系今日见到一个，你唔系见到我系嘛？大佬，我都成。 你都可以系其中一个嚟嘅。 唔好搞我。 不，你散钱啊你。 系散钱嘅我系屌。 嗱，咁呢啲嘢散后爆出嚟，咁嗱个 crowdfunding 嘅嘢就系，咁嗰阵时佢哋又唔想出面，咁啊我都已经都扬到乜咁噶啦，不如讲啦，咁啊试下水温啦。咁啊讲咗出去回响好大，咁啲人就猛咁话：，哇！你十年系话筹咗200多万，你肯定系鬼嚟嘅。咁就開始指證我哋，指控我哋啦。 因為點解呢，你講一樣嘢就話你唔排除會即係泛民主派嗰啲呢都唔會同佢協調嘅，係咪因為咁嘅原因？ 我唔係唔排除，而係我哋唔係大台，我哋本成返雨傘嗰個精神，係咪先？我哋冇可能去控制啲人，我哋唔會話你打泛民我就 categorically 唔批俾你。 係 呢種唔係話我哋主張去唔同泛民協調，其實而家同泛民都有好多協調。 我知啦，鄭宇成揾你哋啊嘛，係嘛？民主動力啊！ 哦，有， 係啦， 包括其實每個黨都有偈傾。今日頭先啱啱我哋金鐘翻嚟，都同工黨嗰啲都吹過水。其實大家唔排除合作嘅，我個人層面 係， 但係即係而家衍生出一啲區 ，let's say 我哋而家攞其中一區唔講區啦，亦都唔講人名啦。咁就有一個年輕人想出嚟選。咁啊，點知呢，本來有個功能仔喺另外一區，咁就空降咗落去。咁而家又埋咗白鴿堆。咁啊，兩個傾唔掂數，咁到最後都係要戒嘅喎。咁你係咪唔撐佢啊？咁樣咁件事本身嗰個公義係條友一早已經 mark 實咗個區㗎啦嘛。咁你夾硬空降一個人落嚟，無端端佢係入埋民主黨。 係哇，咁犀利！ 咁樣咪變咗件事，我覺得唔公平咯。咁啊，呢啲情況之下，我冇理由話，哇！你同民主黨戒票啊，唔好啦，我唔俾錢你。即係我覺得第一唔到我哋去咁講。咁嗰陣時我哋都係咁嘅諗法，咁當然而家我就 不過每個人都有幾多錢㗎喎、啊、你200萬即係每人應該選舉經費，如果我冇記錯應該5萬， 53,800啊好似 係我當5萬啦，咁、啊、你即係5萬一個就20個就100萬，咁你派咗40個人出嚟㗎喎， 又唔係我哋啦，即係呢樣嘢， 即係你呢個組織。呢個 唔係我哋組織，係散後有40個人出嚟。 O K， 而且佢哋都有資格去攞個分定，34以下無政黨。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咧就同呢樣嘢就分割咗啦。點解咧？已經有人去 follow up， 就唔使我搞啦。我搞十年其實好尷尬嘅，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。啲人就會覺得話你係咪想揸頭啊？而家最驚係做咩？做 leader。 係。 做 leader 係死硬。係必死位嚟。 咁我都試過少少㗎啦，咁我而家都覺得嘩唔好搞我啦，所以你千祈唔好俾我咁嘅位置 ,ok, 我自己覺得有適當嘅方法去做返我嘅事就 ok 啦、 嗯、 就唔好搞咁多，即係我不嬲想話避開大台呢件事，但係避唔開嘅，啲人直接 走唔到㗎啦，因為如果我記得第一個喐你嘅呢就應該係明報， 係、 嗯、因為我睇明報嘅就係話呢，因為你話你不排除係喐呢一個泛民㗎嘛， 係 喐、嗯、反對派㗎嘛，咁、嗯、所以咧就覺得你鬼鬼地，屌你老尾，你個撚樣點解要有200万出嚟啊？ 係啊， 係咪？ 我先睇你個爛身爛世200万，精蟲咪有啫，你係嘛？ 精蟲幾億添，屌！ 食得薄荷煙多嘛？ 咁啊，即係你你今次叫做係即係 confirm 咗40个啊，係嘛？其實係 其實未 confirm 嘅，有好多人都未鋪面嘅。咁上個禮拜突然間有班比較年青嘅。都出嚟揾我吹个水食个饭咁样、 嗯， 都发觉原来佢哋都有预算嘅。 我知，但你个准则系点样拣人嘅？其实系，即系你系觉得啱倾啊，你哋就会 唔系噶，真系30岁之前就开始就讲30岁以下，因为我哋系之前年青人，你30岁以上你自己揾水啦， 系咪先？ 第二样嘢就系、是、你肯定要系标榜自己系山族或者要讲我要真普选，点、嗯、解？今次区选其实系我哋散雨伞运动之后。嗯其中一個好大嘅民意調查嚟噶嘛，肯定就唔過30几%㗎啦，但係都要做㗎嘛，所以而家有個好奇怪嘅一個趨勢。 喂，咁我有一個建議喎、 啊， 你係咪應該即係除咗俾錢佢哋之外咧，仲、啊、你要 centralize 嗰啲宣傳，即係要確保咧，要確保嗰啲代表你呢一個嘅運動或者你個理念嘅人參選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派你啲宣傳單張。 係、啊、有 identity 啊嘛， 有 identity， 但係 包括可能 執行好難， 即係包括你要做埋 logo 啊，包括你即係有一個嘅共同嘅光 啊，起碼要認證喺度。 好，我首先咁講，我哋之前咧就試過水温嘅，咁啊10年就搞過一個叫全民健康日，嗰陣時點解呢流感超大镬，政府唔做嘢，我哋金钟城哇10几20万个口罩都唔知散去边。 哦， 咁嗰阵时咪立翻就口罩翻嚟做咯，跟住自己抌钱出嚟印咗一大扎单张，系咪先？跟住之后就派俾唔同嘅区选组织，喂一齐搞咯，系咪先？但系其实好多时你唔去执住做咧，有好多人就唔会派你啲单张骑劫呢件事。你走到过去撩佢话同佢嘈咧，咁又唔好睇。 嗯， 所以你呢样嘢其实你執行方面咧，未必人哋会咁玩嘅。 唔、嗯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有呢个咁嘅理念喺散后呢个运动里边，希望嗱你都唔系谂住赢噶啦，都好难赢噶区议会， 好、难赢。 你问我，我估计就输到冚家铲，扑街嘅。 有一个出到先，我应该都好犀利噶啦。 你应该要庆祝噶啦，庆祝。 系啊，一个肯定开。 咁所以咧，你其实透过呢个选举嘅工程，因为选举系最密集，能够令到市民接收政治信息嘅一个途径同埋途径同埋呢个渠道嘛。咁所以咧，你咪应该即系起码，例如你有你个 logo 啊，有呢个中央嘅纲领啊，同埋你一开波嘅宣传品嘅时候，应该解释点解我哋呢班人出嚟参选。 嗯 嗯，系嘛？咁你就能够令到咧，你即系。鬼都好啦，你嗰啲200万咧系使得其所啊， 系啊， 即系嗱，例如阿龙代表你参选嘅，咁、我阿龙就话、我系呢个谭少龙，我而家代表呢个雨伞乜乜乜乜春出嚟参选，咁我嘅理念系咩咧？咁样，咁你起码 fix 咗佢啊嘛，同埋咧，你唔使嘥钱啊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帮我印埋，扑街，就 系 转一转个名， 系， 咁你就派啦。咁你又系试，例如我选个区议会就知噶啦，你入去嗰啲屋嗰啲宣传咁、你系每人真系抽到噶嘛？你可以环保啲嘅，每一户几一份。咁、你起码都收到你个 centralized 嘅 message， 即系除咗你修桥铺路嘅嘢之外咧，呢个系我俾你嘅即系建议啫。 嗯， 即系你唔好嘥嗰200万，因为点解咧？嗰阵时候人民力量都我听过嘅，屌你咪收捻咗你嗰啲钱之后，屌你咪自己袋咗佢就啡啡流，咁咪嘥咗佢咯。如果你好似我头先咁讲，起码你第一份嘅参选宣言又好，你嘅咩，你全部要中央化嘅，我帮你印嘅， 嗯 嗯， 即系唔系叫我啊， 嗯， 中央集权啦、 啊，系啦、啊，中央集权嘅，咁你起码有固定嘅嘢，能够你将你嘅 message 喺呢个散后运动里边系宣扬开去咯，呢个系我嘅建议啦。 即系你，我觉得唔系，我觉得有得玩，但系始终你一定咧就俾人散到我马路面得噶啦， 唔紧要，即系例如你僆仔，你话你要自己有设计自己嘅 banner 嚟设计咯，你有啲。个别嘅单张，咁起码我固定咗你第一份， 嗯、 最后尾一份剔剔嗰啲票啊，同埋你嗰份免费邮递，系能够有我哋嘅 message 出去嘛？ 嗯， 同雨伞有关系嘅。如果唔系， 喂阿龙，你出去，屌我就咁俾咗5万你，屌你个卵样，屌你咩自己袋咗3万，跟住又使2万，咁好卵大镬， 嗯， 系嘛？ 我哋有佢之前倾过有啲要求嘅，对呢啲就系话喂啲使费明细。 系 做一靓仔啫，呢啲系选举条例，你都要做噶嘛。 要， 你搞唔掂够钱嘅，唔怪你捐。 我关心嘅系你嗰个信息。 个信息 系啦，你一定要确保呢班阿哥阿姐出去嘅时候，系要将你嗰个散后运动嘅信息咧，系能够带到落社区。 嗯， 系嘛？至于其他嘢，当然啦，部分我帮你出，部分我截演俾你，你自己即系任你冇。但起码我控制到你部分啦。 嗯， 能够将你嘅信息系能够带到去社区里边。 但其实而家有 其他啲咩巴士路线啊，嗰啲咩避雨亭啊嗰啲，唉，你自己搞啦，大哥，边度识咁多地区嘅嘢啊？系咪？ 其实而家有个好奇怪嘅现象，好多散族出嚟选咧，而家好多咧就系选择性收借、山借，点山借啊？即系落去一啲黄色信息都唔讲， 嗯， 有危险喎、啊。 我都觉得好危险，我觉得成 佢真系以为啦，佢以为自己能够赢到个区议会选举喎。 喂，同埋佢嗰种天真咧，佢会觉得哇系我落区做下少少嘢啊，握几个手啊，就会落赢到噶咯。成件事系非常天真。 89年六四就得，之后 03年都唔得啦。 03年好啲，但系就跟住呢次雨伞，我觉得好大问 题。 你第一句话俾嗰啲友听，嗰40个人一个都能够。一个都唔能够赢得到， 系 冇可能的。喺而家咁嘅政治气氛里面，你只能够系做政治动员同埋宣传， 系、 你唔好妄想啦。 但系好多僆仔真系好妄想，呢一样嘢，我觉得佢哋唔俾佢真正衰过咧，佢唔会翻翻 reality 嘅，佢会喺佢觉得唔系啊，我做咗好多嘢，我应该有机会嘅，我自己觉得我一定有机会 嘅。唔系咁，你每个人都有私心嘅，其实 系一定有私心嘅。其实大部分出嚟选嗰啲人咧，我同你讲喺雨伞咧就冇一点见过佢嘅，讲坚嘅，系即系出嚟抗争过几次，其实揾位上嘅啫。所以私心有冇咧，绝对有， 唔紧要。資本主義社會嘅邏輯咧，根據海恩係咪呢個 Adam Smith 咧就話咧，就係因為我哋所有人都自私咧，都係整體利益係得到彰顯嘅。 唔係咁，但係你問題就係話呢種私心，其實你又唔可以全部話怪曬私心，因為其實你一落到區，你係即係感受到嗰種區選嘅氣氛之後咧，你因為其實好多街坊質疑你亦都唔知有嗰啲街坊係真街坊定假街坊，有啲假街坊咧走埋嚟同你講：，哇，你搞乜嘢啊？喂，你知唔知區選點玩噶？佢開始會質疑自己，而呢啲人佢自己本身係冇個選舉經驗喺度噶嘛，冇。 同埋我覺得今次嗰、那個雨傘運動之後咧，那個區議會選舉咧，泛民主派，加埋你哋，我覺得係贏唔到超過50席。 我觉得你呢个分析差唔多， 甚至乎更少， 更少嘅机会好大。 甚至乎咧，例如你欧乐轩嗰啲咧，我可以断定咧佢系输捻紧。 诶，点解咁讲咧？ 喂，大佬啊，你仲自私的啦！第一，你民主党里边嘅反对派，应该阿爷系好唔捻顺你啦，系咪啊？你又做埋我哋花生台嘅主持，扑街你，你死唔捻紧啊！所以我同欧乐轩讲好多次噶，我都好少机会撞到佢啦。佢做嚟火烧万世桥嘅时候，我见亲佢都话俾你听，你输紧紧， 稳定份工啦， 系啊，稳定份工啊，你千祈唔好谂住咧，20000几蚊咧可以过世啊！ 好，叫佢出楼上教日文咯， 好捻大镬！我觉得今次咧，真系阿大舅大舅兄，你谂一谂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你要焗啲僆仔，谂住借呢个机会去宣传嘅，唔好以为有即系、就是、你行过1000个街坊。有10个、30个街坊同你讲，哎，我支持雨伞运动，以为你飘飘然， 好容易飘飘然嘅啫。你一问我落嗰区咧，就唔讲佢啦，但系超级建制嘅，真系哇，有2个街坊肯同意你啦，哇，你真系好开心嘅。因为通常10个街坊行过嚟，哇，啤嗰种眼神啦、啊，一系你递紧嘢，我屌你老母啊，成个 系噶， 唔睇你就咩啦。 系噶， 已经屌紧你啦！ 佢觉得你搞乱呢一个， 尤其你， 唔系同埋我觉得整体形势其实对我哋不利嘅，即系成个反对派好不利嘅。即系我好耐未落过区啦，但系我系会 feel 到嘅。啲人系对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咧系非常之不满。 佢觉得呢个大型嘅公民抗命运动系影响咗佢。 所以你其实反对派系要挨一个狼。今次嘅区议会选举，你系预咗。 是全面敗北，全部冚家產。咁但係咧，你個選舉工程唔緊要，你係愛嚟宣傳你嗰個理念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法。你派個單張，你 make 個 speech， 你入緊屋。你能夠家訪到的地方，你就是將你的理念是彰顯出來的。 同埋會唔會？ 當然啦，你問我陶君衡，我49歲人，你咪搞我啦！我仲做再做呢啲嘅咩？屌，係咪？ 同埋會唔會係一個重新整合嘅一個好機會？即係無論你理念上面定係你資源上面，喂，你經過今次嘅即係呢個打呢個逆境波。咁然後慢慢重新喺各方面， 絕對同意阿龍呢個講法。你係要輸過先知道贏嘅辛苦。 嗯， 要破釜沉舟嘅決心。 破釜沉舟，你上一次2012年立法會選區議會選舉，你成個泛民裏面其實都係大概100席到啫嘛。 嗯， 係嘛？通常贏完之後好撚多退黨㗎啦，仆街係嘛？其實根本係鬼嚟，仆街。唔緊要，但係咧，你今次咧可能輸一倍以上。 嗯， 都唔緊要。 嗯， 唔紧要嘅，最重要就系你能够利用选举嘅工程，系将你嘅理念彰显。 嗯， 雨伞运动我哋系处于逆势。 嗯， 我自己体验过0371，好似 Anthony 咁讲，体验过89文运之后嘅形势，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。 嗯， 表面上我哋系好掂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好多嘅支持，但系其实系一小撮。落唔到區，係嘛？ 好少處，真係好少處 ，feel 到嘅。你完全感覺到落區嘅時候，睇下邊區，真係睇下邊區。 中產會啲咧？ 中產 太古城啊 ，indifferent，indifferent，OK，、 okay、 真係佢唔理。我就同覺得呢件事，因為嗰陣真係拖得太長。 係， 其實雨傘嗰陣時講真，即係你話而家完咗件事，我左交啲咁講都冇所謂啦。 嗯， 你其實咁耐堅持唔散咧。是一件好大鑊嘅事嚟，即係明知輸緊啦。其實嗰陣時我哋都好暗淡嘅，講緊去到11月頭已經去咗個 point of diminished return 嘅啦，我冇得翻轉頭噶啦。 係， 而且但係個個嗰陣時嗰種群情洶湧嘅心態，我哋其實真係嗰陣時諗緊點樣揾個靚仔嘅方法退。 而11月嗰陣時已經係冇乜人，即係冇乜黑緊去挑戰你，或者冇乜黑勢力去挑戰你啦嘛。已經開始係即係你自己又樂在其中，但係有一種穩定喺度。 或者博弈嗰时就开始内斗得好， 系啦，嗰种稳定其实系暗地里自己内斗啊嘛。 系， 你反而有外敌咧，内部嘅团结都好紧要。 啊，咁呢个政治一零一嚟嘅，我觉得。 啊，呢个系，你睇下10月嗰阵时，十月中，即系由呢个弥敦道打翻嚟之后，喂，嗰个士气系突然间系飙得上好劲嘅， 系， 其实系。咁自从即系大十月中之后就放软晒撇晒啦嘛，已经系你金钟又好，旺角又好，其实已经系开始已经有啲即系咩拆大台啊，反左 中晒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嘅讲法咯。其实我哋搞运动嘅人有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其实去就好容易，收就好难， 真系好难。 即系我一鼓作气，即系起嘘嘘冲去嗰下，其实系容易啲嘅。因为我哋士气高涨嘛。但系当我哋要守嘅时候，当我哋要收嘅时候，亦都好困难。所以今次我估计区议会选举系惩罚我哋成个雨伞运动所有人嘅一个，即系最大镬嘅一个问题咯。 咁你所以即系阿梁振英讲得冇错，如果咁讲嘅话，即系 vote them out 啊！ 我哋俾人 vote out 噶，但唔紧要。即是你是要经过这些 setback， 你才想到我下一场运动我来怎么走。因为你没办法的，即是我简单讲的就是，喂，你给一个即是所谓的错误的宣传是令到你自己迷失。那个错误的宣传是什么呢？廿多年来都是毫无寸进的。我要是要搏这一铺的。这些就是所谓讲同的一些想法。点会民主运动系真系得一刻噶？我总有前进同埋后退嘅一刻噶嘛。我唔知道大狗兄你即系点睇啦？ 其实系嘅，我尤其是上个星期睇咗一出马丁路德金啊， 哦 ，Selma， 第一个感觉就已经觉得好奇怪，点解上咗位一个礼拜要揾场夜晚7:00几场咁难揾嘅咧？已经好证明咗香港系极度健忘噶啦吓。 系 咁，但其中有一 part 咧，我真系好 feel 到。作为一个真系勇敢嘅男人啦，我先讲男人啦，即系其他我女性我未必谂到佢嘅心理思维啦。其实你要去揿到你嗰刻个怒气，去理性分析个情况，呢样嘢系需要更多嘅 courage。 系啊 ，against the grain， 系啊， 即系全部人，即系嗰一刻有马丁路德金，调翻转头觉得形势唔对，行翻转头。其实嗰一刻需要嘅勇气， 系啊， 比任何都大。你未揸过旗嘅，你未有下低任何人睇住你一举一动嘅，你唔会明白。所以而家好多时你见到噶啦，啲反水货下行动，点解四点几嘅收皮咧？有啲组织。就是你未孭个飞啊嘛，你喺下低自己一个人唔系组织唔系孭紧全部抗争者嘅时候，你咪识得讲咯，你咪饮你屌咯。 唔系你话四点钟四点钟散水个热狗，但系佢哋已经好有经验噶啦。 唔系另外仲有一班新嘅蓝色嗰班 本土民主，本土民主前线系。 我僆仔嘅时候咧，一生嚟搞一场运动 ，OK 就系八九民运咁样，我已经体验到呢个经验啦。你送帐幕上去北京天安门。好容易嘅啫，系咪？嗰阵时候学联旅游，我哋叫啲人每人带两个帐幕，一摆低喺天安门广场嘅时候，啲人系唔走噶嘛。 嗯， 你去就容易啊，翻就难啦、啊。你点收啊？你面对嗰个当权者系白痴急兼癫噶嘛？ 嗯， 喂，呢个系好困难嘅。雨伞运动有个好处，唯一就系共产党落咗 order， 不能够镇压。 嗯。 第二个 order 就系等你自己消亡， 嗯、 自己打自己，打到你死为止。 嗯、 所以咧，大狗兄，我其实 picture 你咧呢一镬咧，你就系令到成个反对派咧系面对一次挑战咯。 系 输冧家产嘅，我估会，我嘅估计就系、是 嗯， 所以你冇人叫我去选啊，好捻多人都而家叫我去选，我仲选区议会屌，选到冚家产。我哋泛民主派咧，嗰阵时候我哋讲笑啊，搵个跛到去都有30%啦。我话俾你听，今次30%都冇。 其实上次 基本拥趸都唔见晒， 所以彩虹村已经系一个端倪嚟噶，散钱噶啦，讲紧已经系。 系， 即系阿长毛就走落去同 平石 系啦， 平 石同阿陈教林个仔走去对选啊嘛，结果都系输到一败涂地啊嘛。 卅几嘅长毛， 你同嗰阵时同阿边个阿即系系咪叶咩佢嗰阵时 叶刘淑仪， 唔系，佢之前佢选过一次区选，佢同阿边个对选？ 叶国谦， 叶国谦系玉叶国谦， 观龙楼 吓嗰次真系即系其实系差啲赢噶嘛，其实 系啊， 唔系嗰次系蔡素玉，你记错咗啦， 叶、 国谦嗰次都系输到扑街嘅， 嗯、 啊，因为点解咧？区议会即系、就是、我自己嘅分析啦，其实你哋讲三样嘢嘅，社区嘅工作。 嗯， 社區嘅關係，同埋社區嘅組織，而泛民主派咧喺過去嗰20多年裏邊咧，包括小弟在內咧，都係不交白卷嘅，係、越做越係縮，越做越差嘅。 你立法會都仲好啲，因為 以前咧所謂嘅六四黃金比率咧，係立法會裏邊體現到出嚟嘅。一去到區議會嘅時候咧，啲街坊竟然咧係有啲唔同嘅投票取向。佢覺得作為一個區議員，你真係同佢收權保路 咁。呢個係根深蒂固嘅共識嚟嘅。 但會唔會係真係低投票率嘅問題呢？因為我哋譬如睇過一區，其實如果去到立法會選舉咧，泛民係贏曬嘅，但係區議會咧就輸到真係貼曬地，但係個投票率好低，真係奇低。我哋講緊可能真係會30% 投票率都唔知有冇。咁如果真係我哋今次其中一個 strategy 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全個香港去猛咁去吹呢個風， 但係有好多假票啊，你唔好忘記喎。 啊，中票啦，當然有。 係啊， 但係你嘅中票都係好低咧，咁所以其實嗰個真實嘅投票咧，咪 同埋我嗰啲街坊咧，我最後一次即係人生最即係 setback 嗰次區會選舉咧，就係、覺得你唔知佢係堅定流喎，即係你去到嗰個選舉嘅時候，你面對一啲街坊嘅組織倒鍋嘅時候。你会发觉，其实原来你见到嘅嘢都唔系真嘅。 系啊， 即系原来共产党养你咁多年。 唔系啊，因为点解咧？佢系无孔不入。即系你，所以而家你阿大狗兄，你带嗰班兄弟姐妹，佢30人、40人落区，你真系谂住宣传好咯、啊。即系当派单张好咯，冇谂住赢。有呢个悬念嘅话咧，或者有呢个咁嘅目标嘅话咧。仆街嘅喎， 系啊，你即系佢，如果你话即系你本住输嘅话，你输极都好，你起码你赢咗个宣传喺度，你嗰个叫做系、那个思想工作啊，其实系 思想准备， 唔系你系唔系啊？你唔系思想准备，当然你自己有思想准备啊，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其实你自己落区去做即系区选，其实你都系做紧个思想工作嘅啫嘛。如果你做个思想工作，你系忠于你自己本身个思想嘅原则嘅话咧，喂，你输极你都系赢咗个 dignity 喺度。 嗯。 其实今次呢我自己本身就一定系咁谂，因为我抽个区呢就冇可能赢到嘅，纯粹系三百嘅啫。咁但系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 platform 宣扬自己嘅政治信息啦，亦都可能可以帮立法会铺到啲路嘅，我咁谂啦。咁但系其实今次呢真系我唔系 leader， 我唔系带住嗰四十几人。一个联盟入面每个人都有发声权，每个人各为鬼胎，諗嘅嘢又唔同。我自己系咁諗，但其他好多都唔系咁。好多真系好天真地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嘅。四十名入面可能有廿几个唔够廿五岁，鸠毛都未能生齐。諗嘢系好难。 同黄之锋一样。 但系成熟程度比黄之锋争好远。 系啦。即系香港第一个黄之锋嘅啫，个个做到黄之锋。 黄之锋去选都输啦， 输硬啦， 冇错。 可能选山顶可以赢嘅， 山顶我都觉得会输。 啲好奇怪啲中产区， 唔系，我觉得我哋系要输一轮先啦，成个反对派要输一轮。 咁、但系如果立法会输咗，好大镬噶咯。 有冇咁大镬啫？香港人系要即系绝地反击噶嘛？当你去到绝路嘅时候，香港人先识反省。 其实而家你立法会都冇好输啊！你输嘅话，你输嗰样嘢只能够系输廿三条嘅啫。 系， 其实你冇嘢可输噶啦，其实已经系。 但系输咗廿三条，其实即系唔知我系咪咩啊？但我觉得输晒噶咯，差唔多。 咁啊系啊， 点 咁啊？其实剩翻少少时间，喂，我想，喂，真系想你讲一句先。你琴日即系去参加嗰个宇宙大会咧，喂，你体验如何？ 喂，其实呢件事咧，呢、這个宇宙大会咧 ，misnomer 嚟嘅，唔捻系宇宙大会嚟嘅。成件事开始就上个礼拜觉得，哇，唔得，我要反、啊。咁不如约几个散后组织出嚟吹下水啦、 即系吹水嘅啫，纯粹系 吹水。 但点解讲到宇宙咁大咧？点解？ 宇宙咁大，摆到明系吹水，不讲笑噶啦。嗰时系 扩大 个 WhatsApp message 入边写住宇宙大会，即系讲笑嗰只啫嘛。 即系你开咗一个叫做系WhatsApp group， 系纯粹叫宇宙大会，咁就叫宇宙大会啦。 唔系 WhatsApp group， 系 WhatsApp group 上面都系反三跑啫、下低嗰个 message 话依日开会就系叫宇宙大会、其实第一。个名字又未定、第二，我哋本来就系叫咗十几个人去， 即系你系始创人之质嚟嘅。 我唔系，始创人，始创人佢哋其中一班，我系有份去 mobile 层嘅、即系大家都熟噶啦，即系依家好夹开噶嘛。咁无端端嗰日咧，我哋睇个信息咧，就二十个人 sign up 咗。一去到学联咧，哇，四百几五百人坐晒喺度。咁本来都倾，但系倾到突然间八点九九点咧，七点冇开播啊，九点钟嘅时候。就有一位仁兄就代表嗰个人监咩咩监， 唔系关注呢个网络， 佢一开始喺度讲嗰时系讲人人噶，佢首先喺嗰度答到系大人人嘅， 跟住就变咗网络啦， 跟住就变网络，系今日我哋先知道佢网络嘅，琴日我哋唔知嘅，咁佢就话点解冇人请我哋咧？跟住之后其实我哋都讲过，唔系冇人请，我哋请过，然后佢话嗰日未必嚟到，亦都将个 message 抌翻出去啦。咁呢位仁兄咧就觉得我哋做嘅就完全系 redundant 嘅。点解 redundant 咧？就话佢哋做咗四年，已经攞晒所有嘅资料，所有嘅 information 论述齐晒。但 系 好奇怪个 Facebook page 五千个人 like， 咁我哋就觉得喂，你唔好首先话 redundant， 两件事有 synergy 噶嘛，系咪先？ 啱啊！ 我哋帮你落区宣传，将你嘅咁四年嘅 research 散落社区，有咩问题先？点会 redundant 先？ 咁同埋你系借呢个机会系联结更多。 系咯， 仲有咩问题咧？ 即系让更多人知道嘢啫嘛。 即系小弟都系孤陋寡闻，即系发觉自己好勾嘅。我唔系因为善众街或者系民主党支持呢个第三条跑道，我都唔觉得嗰个好严重问题啫嘛。你唔发生呢件事，喂，你同我老实讲都系勾下勾下，点捻知要关注第三条跑道啊，大哥？ 咪就系咯， 喂，迟到嗰个冇到，系嘛？ 都要做噶， 都要做噶。 就一定要做喂，伦敦人哋都抗争咗十年啦、啊，我冇话我一定会好 样，乜排先排后啊，扑街 系咪先？ 屌咁、我话俾你听，司徒老狗，我哋咪大家都要听佢话，虽然佢而家死咗啊，大佬系嘛？即系李柱铭，我咪一定会听佢话，因为佢最早提出香港需要有民主嘛。阿哥，咁我迟少少去联结啲群众。破落而不为啊！ 我哋做咗冇问题，点解人哋会突然间觉得 哇？你系 senior 啊，你个班捻样， 同埋你点解咁不 hurt 嘅咧？哎呀，你冇请我，将件事无限发达，大佬你小朋友嚟嘅咩？ 咁你嚟咗开会啦，哥。 唔系你咪到咗咪大家倾咯，但系到最后个半钟就大家喺度塞咗喺嗰个 point 度互屌互插，讲埋啲嘢全部都冇关系嘅， 都系反大台。 都系反大台，咁我承认呢啲大联盟系颇左交嘅嘢， 亦都之前嘅成功效率咧可能唔係好高。咁但係今次我哋頭先我哋都未話係大聯盟，我哋十劃都未有一撇，你哋已經跳咗嗰個位啦、 嗯。 即係你打稻草人啫。 咩人嚟嘅嗰班係咩人人嗰啲咩人嚟？ 唔係唔係，即係 Michael Moore 咯，同埋 Jackie 啲乜頭 先。屌真係，唉，即係想話俾人聽。即係自己關注呢個問題好耐，你嗰班係 latecomer 啫 ，OK？ 仲要乜嘢論述都冇嘅，佢哋就話：哎呀，驚你哋冇論述啊！咁你冇論述，你咪俾我咯。 係啊，你咪 provide 俾我， 你咪 provide 俾我，我幫你曬。你要 credit 啊嘛，咪擺個喺個單張度咯，咪大家咪俾。 所以我有時咧， 無謂啫。 即係咁多年咧，搞完之後咧，就發覺好多人係好多 ego 咯。 係 啊，邊個先邊個後有咩重要性？ 嗯。 最紧要睇个成绩 result 嘅啫嘛， 系咪？咁你正如呢一个逻辑，咪就系当年即系呢个文汇报去批评李柱铭、司徒华，点解喺港英年代唔争取民主一样咯？ 嗯 嗯， 系咪喺你壮年嘅时候，点解你成五啊岁人先去争取民主，仲系要回归嘅时候先争取民主一样啫嘛？喂，个今时作非唔捻得啊！我唔捻知嗰阵时候第三条跑道咁捻严重，嘥香港人咁捻多钱，又影响环保嘅问题，唔捻得啊！ 嗯， 有咩问题啊？喂，老实讲，如果我系佢哋嗰啲关注咗四年嘅人，我多谢你啦，大舅。 嗯， 你帮我组织嗰班人可以关注呢个问题，联成一线。 嗯， 左交又好，唔论系左交都好啦，系咪多啲人关注乜问题啊？ 嗯， 乜原来要抢 credit 嘅咩？ 好特別㗎，佢哋係要㗎，佢哋係覺得要搶 credit 佢啦， 我哋冇所謂。 如果我係你啊，第一個舉手啊， 係啊，我哋全部舉手。 哎、你做發言咧， 你攞，你攞，你攞，所有 credit 俾曬你。我哋而家係想 你幫我寫張單張出嚟，寫張單張出嚟，我喺個區度派。啊！我哋嗰四十个人参选， 系啊，跟住之后 反对第三条跑道， 吓、啊，跟住之后坐我隔篱嗰个，我自己好 friend 阿 Jack 都第一句话：，哎呀，我哋配合你啊，你哋做 lead， 你哋做大佬。我哋做呢冇所谓，我哋全部举举赞成，有咩所谓啫？边个争呢啲咁样嘅光环？ 咁但系佢点样讲咧？佢哋又 咪又系兜翻个论，又系兜翻去。你哋冇论述啊，你哋冇咩？ 咁你话俾我听，你嘅论述咩啦？ 唔系佢就我嗱，以我所知，佢就话你哋咧，即系 抢光环， 唔系话抢唔抢光环嘅，即系 后知后觉， 系唔提嗰个叫空域嘅问题咯， 即系中老共嗰、那个。 首先咁样，我哋嗰阵时咧就讲紧个问题唔系唔提空域问题，而系我哋讲紧喺唔同区、对住唔同嘅市民，需要唔同嘅讲法。点解啊？你同个基层嘅市民讲个空域问题，佢采购你咩？ 唔捻知你讲乜、 都唔知你讲乜， 成世咩搭个飞机？ 都成个事，成件事都个知识水平同埋你讲嗰样嘢，嗰两个嘢都 唔好捻讲啊！ 结合点嘅？ 我都唔捻知你讲咩啦？呢个空域问题 咩、去到七千米要咩咩、等于咩？去到深圳空域要深圳去空域去控制你架飞机，人哋鬼知咩？ 即系谭文浩嗰次接受访问讲嗰啲嘢，我哋系以呢个咩英尺计，屌佢系用呢个米计。 系啊， 咁即系讲乜捻嘢？ 我哋已经好留意时事啦，即系我一头雾水已 经。唔系啊，佢表面上讲得好好，但系我后屘我喺度再细心分析嘅时候，即系飞机师都系咁讲，咁咪统一嗰个量度机制咯。 有几难啫，大佬。 系啦， 你每部电话都有 converter 啦，唔该你自己去揿啦。 系啦，屌， 即系大佬，同埋你同基层市民讲呢啲嘢，你冇三倍噶嘛？喂，你同佢讲唔系， 1400亿。 诶、唔系，一千四百亿都唔讲得，因为呢样嘢系咩 information 嚟嘅？你库房冇咗472亿啊，十年，佢唔派息啊嘛，机管局，因为呢样嘢，呢472亿去做咩啊？全民退休保障啊，因为我做好多呢啲嘢噶嘛，咁呢个系一个实际嘅 fact 嚟噶嘛，人哋系会觉得，咦系、啊，喂，本来我有3000蚊，而家我冇、啊，屌你老味，我围你咯。喂，咁即係唔同人，你去中產區，可能你要高少少 level， 真係講呢啲空域問題嘅，咁咪你咪印另外啲單張俾我哋咯，我哋幫你去派，你做大台咯，我哋唔 mind， 我哋只不過係想反呢件事啫嘛，因為覺得我哋覺得唔公平就要反㗎啦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唔需要計邊個大佬邊個係細佬，我做細佬冇所謂 㗎， 係咪先？做大佬仲死啦。 做大佬而家系会俾人屌嘅，你唔知啊？ 梗系啦， 所以咧，我哋咧都系冇捻做大佬好啦， 系吃力不讨好嘅嘢嚟嘅啫。 冇错， 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啦，喂，多谢晒啊，大舅， 好多谢晒，多谢晒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好，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HKPeanut.com